是这此刻烂漫的春天，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。我剪去长发，留起了胡须，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。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，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。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浪。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。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，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留在这春天里。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，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。春天里

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去追

记得你的甜言蜜语也好，忘了你的甜言蜜语也好，你用温柔做成的圈套，曾让我痛苦流泪，却不想离开也不想逃，记得你的甜言真心的拥抱，也让他像我伤心，没有人知道。 恩怨一生只不过是不想

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 教堂有城堡，每天忙碌的寻找到底什么我想要，却发现迷了路，怎么找也找不到，醒着来就起个大早，怎么我也睡不着，昨晚梦里你来找我才要，原来我只想要你陪我，其实组装的机制我的愿望就是什么，每天记得我的心的你知道，就再一次坦白这只是你愿，我想要你的微笑，每天都能够我知道这里很美，但家乡的你的美，我只想要你陪我，其实组装的机制 小东西，当你睁开狡猾的大眼睛，对我做出可怜的表情，你让我为你摘下天上的星星，可是我只能为你清理尿布奶瓶，当我精疲力尽你不知感激，我好话说尽你还是不睬不理，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爱上你，这个翻来覆去不肯休息的坏东西，当你撅起倔强的小嘴，发起脾气不吃不喝也不肯睡，你这样作威作福狠心了吧，我怎会如此甘心为你做牛做马，虽然忍气吞声你毫不在意，要什么时候你才能知道尊敬，多了一个他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走进我们原来平静的家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哦，说着我们不懂的话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就是不会叫爸爸妈妈。怎么可能会爱上你，你这个摇头晃脑傻里傻气的怪东西，当你学会走路学会乱丢玩具，我就得顾前顾后为你收拾餐具，也许有一天问你世上谁最伟大，你会说忍者龟还有那蝙蝠侠，当你慢慢长大我白了头发，当你立业成家我有什么代价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莫名其妙多了一个他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走进我们原来平静的家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哦，说着我们不懂的话，叫爸爸妈妈。